育部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 010-6609-6590将于23号至9月12号每天8点至晚8点开通。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关闭之后，学生仍可以继续通过学校的资助部门咨询政策和反映问题。北京地区2018年高校毕业生暑期就业服务月将于7月24号启动，本市将一生一策帮助困难毕业生就业。市人力社保部门将为北京地区高校的困难家庭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每人1000元。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本市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大学生创业板，在校大学生毕业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和留学回国人员等都可以享受免费的资本市场服务和人力社保公共服务。日前，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健全心理危机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的防控体系，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开营式及北京营开营活动近日举行，共有2300名高中学生和230名带队老师参加，在全国人数最多。他们将走进北大、清华等11所重点高校及4家中央企业和科研机构，体验为期一周的大学生活。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2020年在京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发布，如何规划新高考？大家有相关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提问留言。2020年北京将实施新高考，今年5月，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0年你在京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目录要求，按照高校和选考科目要求分类排序，首先列出院校代号及院校名称，其次列出选考科目要求，然后列出该类选考科目要求所涵盖的专业。目前高一的在校生，也就是新高考的首批考生，将在新学年确定选考科目。面对新要求，家长和考生该如何进行选科决策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梅津所栗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高考志愿填报自主招生资深指导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编辑、政论记者，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导师，国家认证职业生涯规划导师，京津冀高中生辩论邀请赛决赛评委，团中央香港青年大学职场导师。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栗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梅津所。梅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那么2020年你在京的招生普通高校的本科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已经是发布了哈，那对于新高考的选考要求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了哈，直接会影响到2017级，也就是高一新生现在上高一开学了之后上高二的这一波学生，他们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哈。 对， 对于他们这个选科决策来说，和以往哈大家对于以前的高考的一些认知相比，咱们的新高考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呢？ 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广大的学生家长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困惑在哪里呢？它就相当于我们每年，其实这个社会层面有很多的这个就业的机会，可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反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其实中间就存在着一个这个断层 脱节的问题。 脱节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高校对 对于这个高校本科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提出来了，是提出来了，但是它的内涵要求，那么学生怎么能通过自身出发去匹配好这个选科的要求，这是一个难点。 嗯， 但是出发点呢，我们都知道是好的。我们倡导这个提高学生的自我探索的能力，这是其一。其二呢，也增加我们广大考生的这个选择的机会。 嗯， 也尊重学生今后的选择的权利。但是问题出现了，我经常说，我们现在的学生，虽然是有很多的选择权，但这个选择权也受到了尊重，可是他们目前还不具备选择的能力。 嗯， 那这个能力是由谁来赋予他们或者来帮助他们呢？那一定是我们家长和更广大的一些教育工作者们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这个普及性的工作，来教会学生们如何拿自己的情况来匹配高校对专业的要求。 嗯，其实在这方面，李思辰也是一直在服务于广大的高考生和家长，帮助他们进行一个科学的这个科目的选择和决策哈。其实今天节目时间，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整个的这个脉络。另外呢，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更多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哈。请梅院长首先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这个咨询方式。 嗯，好，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拨打一个电话，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电话是 400-010-9116 400-010-9116。 嗯，好，我们刚才其实聊到关于这个学生和家长来说，赋予了很多学生的选择权，但是往往学生拿到了这些选择权之后，他没有去选择的能力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于考生和家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种新的形式呢？ 这么讲，我们大学生如果是说做好了提前的探索，带着自己对自己的充分的认知再去选择这个专业，那么就会解决四年毕业以后我考研的方向选择和就业方向的选择出现困难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也就是解决了我们高校头疼的问题。我们高校头疼的问题在哪呢？就很多以往的考生啊，普遍存在一个叫高分低能啊，或者是我们叫一元评价，解决不了学生四年之后社会对于学生的多元需求。 嗯， 也就是说这孩子他除了学习，他的这个创新能力怎么样，他的综合能力怎么样，他除了这个对于数理化史地政的这个答题没有问题之外，那他对职场的这个工作能力又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高考改革的一个初衷之一。 嗯， 那就解决了一定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要以职业规划为导向去解决学生的这个学业规划的问题。 嗯， 这样衔接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学生将来他的职业幸福指数能够是有一个上升。 嗯，职业规划还有这个选科决策的一个导向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必须得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嗯，对，必须要联系起来。 您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曾经有过一个梳理啊。以往我们拿以往来说，很多家长呢都是这个孩子要考大学了，考大学之前看看成绩，哎呀，这个成绩甭管是理想也好不理想也好，总在琢磨着这个成绩能上什么学校啊。 嗯， 哎，这是第一考虑的。 嗯， 哎，那不管是学习，不管家长出去听课也好，或者是看书也好，或者是跟这个亲朋好友聊天，都在想孩子目前的这个学习成绩啊，哎，能不能上一个985啊，能不能上一个211啊。 嗯， 或者是说很焦虑，哎呀，孩子现在的成绩啊只能上一个二本院校。 嗯， 这种情况的有普遍性啊。但是很少有考虑说，哎呀，选择一个什么专业更合适。 嗯， 我们经常说这孩子的这个大学会陪伴他四年，但是他的专业会陪伴他后半生。 嗯， 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学生毕业以后，他的职业，他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内容跟他大学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其实这是一种失败。这是一种失败。但这种失败的案例在这个社会，至少是现阶段，这种比例非常大。 嗯， 那人们也就有点这个麻木了，觉得别人都是这样的，我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别人都在追求名校，我也追求更好的学校。 嗯， 这个思维我觉得需要扭转，需要扭转。那么国家对这次2014年的这个新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其实也有这样方面的考虑，希望我们家长不要过于迷信名校。当然了，如果我们学生他的学习能力没有问题，同时也能够兼顾到对专业的选择，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既能上一所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学校，同时也能够选择一个他喜欢的专业，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利，同时对于社会贡献也容易出成绩。 嗯，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对于院校更为钟情哈。 对。 但是现在咱们应该扭转一下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选择一所好的专业恰恰比院校更重要。俗话说专业选得好年年如高考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也要兼顾院校和专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权衡。 没错没错。可是以往呢，家长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存在一种盲目性。 比如说 怎么来选专业呢？以往我们更多的家长都在这个去看一看社会层面对某个专业的评价如何，或者是问一问身边的亲朋好友，看看商量一下哪个专业将来孩子赚钱多啊，然后这个行业发展怎么样啊。那还有呢，就是看一些这个所谓的排名，看看哪个排名比较靠前，比较这个分值比较高，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种选择的话呢，也可以，但是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倡导家长不要拍脑门定专业，同时呢也不要跟风，也不要从众。那么如果这个层面选择错了的话，那孩子将来的就业会跟专业脱节，那么他一生的事业在哪里呢？就谈不上事业。所以我们倡导家长要扭转一个意识，就是要先了解孩子，要先了解孩子他究竟适合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这个职业如果选对了，那他可能后半生都从事这个工作，也就能够成为他的事业。那这个职业应该对应一个什么专业呢？这个专业最后落脚在哪个大学比较好，比较有竞争力？那根据这种情况再规划自己这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业。这样呢我们就避免了孩子在选择专业和院校的这种盲目性。所以说原来是倡导这个让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孩子毕业以后啊，要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那我用我的观点来说，这种提法应该得到转变。怎么样转变到哪一种方式呢？要这个引导学生先爱一行，然后到大学里再钻这一行，最后毕业了带着满满的这个成绩再去从事这一行。 明白了，您这个顺序得选对了一开始。 对 啊，先是把自己喜欢的然后给规划下来， 对， 给落实下来，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去选择这个专业， 对， 然后按照这个专业再去选择 院校， 基本的这些院校， 对， 热门的一些优势的一些专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 对 啊，好，这个是我们的生涯规划和选择科目之间的一些 关系。对， 那接下来其实到最后还是需要分数来说话的，我们需要去考试哈。那么这个新高考对于咱们这个命题趋势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没有？ 新高考的命题对于今后的这个趋势呢，更多的体现在，我也观察了一下，更多的体现在学生的这种思辨能力，以及他的这种创新能力啊。有些这个题目呢，尤其是文科的一些题目啊，他的这个标准答案是我们过去的一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它具有开放性。就看这个学生们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不是多维度的，多角度的。其实从这个趋势的变化呢，也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在高校选拔人才这个层面上更多的会关注学生们的这种创新能力和他的综合素质。 好，这个是咱们会呈现在考察趋势的一些变化哈。 对 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这个选择专业的事情。其实从很几百所高校里面，就以前来说哈，从几百所高校里面挑选出来自己喜欢的高校还有专业，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茫然或者说困难的事情了哈。那么现在这个2020年选考科目要求整整100多页呢，涉及600多个院校，还有8000多个专业类别。所以说现在要选定某个学校的某一个专业，对于学生和考生来说很棘手哈。而且特别对于马上将要进行这个新选择的高一新生来说更棘手了。所以说这个暑假家长拿到这样一本厚厚的这个本科专业选考目录这样的一本要求，我们该如何下手呢？需要我们考虑哪些因素呢？ 这个问题说得非常好啊。我其实在来之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孩子们从高一一直到高三，应该怎么来安排自己的这个时间，尤其是在这个暑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我大概的梳理一下啊。我们孩子在这个高中三年当中，高一尤其是上半学期啊，要了解改革新政的一些内涵内容啊，同时要着手开始对自我进行一种探索。我探索什么呢？就探索自己的兴趣倾向在什么地方，探索自己的潜能在哪个科目上，再探索一下我们个人的这个性格有什么特点，同时再了解一下我们对哪个科目更加的擅长，这是高一上半学期需要做的。那高一下半学期呢，需要做的是思考我通过哪条路去考大学。因为现在上大学呢，不是这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那个裸分报考只有这个所谓的一条路了，现在是有多种渠道上一所大学。那要确定你自己想通过哪条路上这所大学，那么这个上大学的路径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再考虑自身具不具备通过这条路进入这所大学的这个能力。如果不具备怎么办呢？要开始着手提升自己的背景。比如说自主招生这种方式的招生非常符合未来高校选拔人才的一种趋势，同时呢社会层面也愿意看到更多的学生通过自主招生的这种方式选拔到高校，通过高校的培养再走入社会成为一名工作者。那这样的孩子们毕业以后，他们会在职场上体现出来他们在这个自主招生层面所要求的那个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所以这个呢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下半学期你就要思考要着手准备的一些东西， 找准目标和方向了。 对，等到了我高二的时候需要思考或做哪些问题哪些工作呢？要学好相应的科目，就是你这个比较擅长的一些科目啊，你要提升这个成绩了，要提升这个成绩，因为高中三年的5次期末考试将来会考虑你的这个成绩单到底是能不能够体现出你的优势来。那么这个也要学会什么呢？扬长避短到了下半学期呢，你的学考就基本上要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专业做进一步的要求，最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说教育部在2012年公布的专业目录当中有12大专业的门类，这12大专业门类都有哪些门类我们一定要清楚，考大学一定要清楚，理工农医是吧，经管法哲文教史艺术这12大门类一定要清楚。那12大门类它下设了哪些专业的大类呢？也要知道。那么这个专业大类再往下分能有哪些专业，这个呢我们根据孩子的这个学习能力和他的这个对于高中这三年当中学习的一些思考嘛，可以逐步的了解，不一定非得要一次都了解那么很透彻，那孩子他也会很感觉到很疲惫。到了这个高三了，这个时候我建议学生尽量的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有的学生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爸爸妈妈老师你看我真的是付出了差不多100%甚至是120%的努力了，但是成绩还是不是那么乐观，还不够让人满意，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

参加这个高考或者是说走向自己喜欢院校的一种有效的一个途径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高考的背景下，自主招生它凸显了哪些重要性呢？ 这个自主招生的这种方式选拔人才啊，将来会成为一种趋势，会成为一种发展，这个就是人才选拔的一种发展的趋势。它有几点好处。第一呢，这里边既然是高校选拔人才，那自主招生这种方式，高校就增加了很多的参与的机会。那过去的这种传统的高考，整个过程当中，从学生考试一直到录取，整个过程高校是很少有机会参与的。只要是孩子们考了一个分数，他填报了一个志愿，那这个报考了一个志愿，那么这个我们各省市考试院直接就把档案就按照学生的志愿就投到学校去了。那这个学校对于学生除了了解他的考分以外，对其他方面是不了解的，是不了解的。可是自主招生却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高校对于自主招生，他设置了两个这个阶段的工作。首先呢，学生有一个就是这个申请初审的这么一个机会。初审的时候只需要提交材料，同时这里边材料当中我梳理一下，一共有八大材料。同时这个八大材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学生的自我推荐信，叫自述书。这个自荐信恰恰就在里面能够表明学生喜欢这个大学和他喜欢这个专业的理由是什么。那么喜欢这个学校和专业的这个理由，你说的是否充分？你是否具备我这个大学这个专业对于人才的要求？同时你的未来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跟我学校的这个专业有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孩子他的未来有没有跟这个学校发生一些关联，学校是要培养一些专一，就是一些这个专业性的人才。那不要说毕业以后你到社会上你再去这个去参加一个培训班，你再找份工作，其实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失败的，是一个失败的。 我走弯路了哈。 对对对。那么自主招生呢，它还有一个这个笔试和面试的过程。 对。 尤其是这个面试能够让高校在面试过程当中去发现学生，你除了学习，你的其他方面的能力怎么样？表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啊等等嘛，各个方面表现怎么样呢？它更像就是这个学生跟大学之间，如果通过自主招生，它更像一种自由恋爱的方式。就是我们这可以面试的时候可以聊一聊，看看你的规划是不符合我大学的这个要求。而原来传统的这个高考啊，它就更像从前的包办婚姻， 是 就是学生跟高校都没见过面，然后就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然后新郎官一掀盖头，才发现，哎呀，这新娘子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 新娘子也说，这新郎官也不是我想要的。 对，那这个时候为时已晚。对啊，为时已晚。可是自主招生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前期过程高校有更多的参与的机会。尤其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发现了学生究竟在哪个科目上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那么我们大学在大学期间就重点培养这个学生在这个方面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把他培养成一个专业型的人才，那再把他输送到社会上去，用人单位接收了这样的人才，他才觉得好用。那所谓的这个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那在职场上的能力对应了什么能力呢？其实不就对应的这个我们的那种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吗？这个职场用人单位是喜欢这种方式的。他觉得这样的毕业生就业以后才能够就是学有所用。 所以说可能我们现在这一阶段看到这个要求公布了之后会觉得很棘手。但是如果从长远考虑来说，我们的孩子以后在选择专业，无论是选择专业还是院校，以及到未来的就业也好，他不会再茫然了。他已经能够提前走到社会，了解社会这方面的需求了。 对。同时要了解社会那个需求，我还具备哪些，就我还有哪些差距。这个差距我从高一就开始思考，就开始准备，就是缩短这个差距，走向我想这个读的那个专业。 这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哈。 对，如果不知，这是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这是孙子兵法第三篇谋略篇里边讲到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只知己而不知彼呢，那就 或者是只知彼不知己、或者只知己而不知彼，只是一胜一负。 对。 但是我经常说高考这个问题啊，没有机会让你一胜一负，就是必须要一次性成功，没有试错的机会。 是。 所以我们这些工作一定要提前做。 好，这个是我们拿到这个目录的第一步哈，这个要求已经给捋清楚了，这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捋完了之后得开始选择科目了哈。其实这个选择科目方面有很多可以细聊的，咱们就以物理为例哈。这个物理方面，因为对于2020届的考生来说，今年将会是物理的抬头的高考年。我们来公布一组数据。在2020要求中显示，必须选考物理一门的专业数有1700多个，同时呢，必须选考物理加化学两科的有130多个专业，而且必须同时选考物理加化学加生物三科的专业有12个。所以由此计算下来，所有的专业中有30%是必选物理的。那么本次北京发布的选考要求变得更加的严格，比如说大量医学和工学专业提出了2到3门科目必须均需选考哈，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数量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有45.48%。那么对于2020届的考生来说，将会是物理抬头的高考年，因为物理或将覆盖92.26%的大学专业。所以说大家听到这样的一组数据会产生一个疑问哈，为什么物理的选比占得如此之大？而且特别是咱们关注的一些热门专业，比如说金融这些热门专业，它是要求选择物理的哈。请文院长给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科目。 好，在说这个话，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我们北京2020年这个准备在北京招生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目录的要求是5月15号发布的。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考生和家长有没有就仔细的看这个目录的这个说明？目录的说明有两点。其中尤其是这个第二点啊，它有这样的两句话的描述。因高校的院系及专业调整等原因，实际招生高校和招生专业可能会发生变化。2020年你在北京招生和专业和这个高校和招生的专业呢，要以当年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为准。也就是说这个目录到了2020年还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要提前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那我现在选的还算数吗？ 这就要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怎么能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思路有没有呢？是有的。一会儿我跟大家来这个来聊一下。来聊一下哈。然后刚才就说到了，就是对于 物理啊 化学啊生物啊，就是原来的传统的理科的一些比例的问题，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学者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分析，会发现就是这个物理的占比非常大，占有绝对的优势，是为什么？其实这话说来太长了，但是用我的一句话来概括呢，就很好理解了。物理它是解释世界的，物理是能够解释很多学科的现象，和它的这个本质，那么就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说，学金融啊，为什么也要求物理呢？ 对呀。 但是大家发现就是对于物理的要求，那么热门专业金融学或者是金融工程，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对物理有要求。主要就是这个在一些这个层次比较高端的一些院校，他对物理提出了必选的要求。但是不管是必选还是说任选吧，总之他对物理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是为什么呢？就拿2017年啊，有这个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得主啊，他是美国的这个金融学的，就是美国这个现代金融学的奠基人吧，叫这个理查德塞勒，他是原来是牛津大学的这个物理教授啊，那他拿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质疑呢？它的这种理论叫这个叫这个金融物理学。金融物理学对于传统的这种金融学提出了两点质疑。原来的这个经济学，也就是说叫标准这个金融学、经济学，那么他们更多的是在两个假设的层面来对金融的这个问题做出解释，一个是理性的人的假设，一个是完全市场假设。也就是说，过去的那个金融问题，它的建模的时候呢，它就从人们对于金融问题、对于经济现象都是理性的，不存在一些感性的问题。其二那市场还有这个信息都是这个一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经济现象以及金融产品的这个分析。可是呢，物理就是这个金融物理呢，它解决了这样的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我们对过去的一些数据和信息，可以理解为那已经是这个已发生的了，那个已经是盖棺定论的了。可是对于未来的一些信息，一些人们对于自己行为的决策，它存在了一种随机性或者一种未知。而物理学就恰恰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举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也挺有意思。比如说一个酒吧啊，一个酒吧，我们想去这个酒吧，这个酒吧呢到了晚上呢可能会有约会啊，可能还会有表演，我们想去。可是我们在去之前要考虑，哎呀，这个酒吧去了以后会不会有位子啊，只有位子的话，我才能够享受这个酒吧周末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啊。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只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以往这个酒吧它的上座率怎么样，同时这个酒吧有多少位子啊，这是已知的。那但是我今天要去，今天会有多少人去这个酒吧呢？会不会有座位呢？这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物理思维去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就是说这个随机性和已发生这个问题它们之间的个关系。那么也就能够理解物理为什么对于经济学，尤其是金融产品，它投放市场以后它的收益率的问题了。如果是说我的收益率比较高，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那个酒吧，今天晚上到场的人可能会低于这个酒吧的座位，那么好，我就去。也就是说这个资本的价格低于我的这个低于我投入的这成本，我就有收益，我收益好，那我就下买单，或者下我就下订单。那下订单的或者下买单或者下卖单的人多了，就影响了你的这个金融产品的收益率。这个其实是用原来的数学统计学是不太容易解决的，而物理学的这个思维呢去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很多看似和物理学科不相关的专业其实都会受到这个物理模型的一个还有物理思维的一个影响哈。 对。 但是如果要是考生选考物理，所以说在这个志愿填报方面，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更大的选择权呢？ 会的，会有更大的选择权。就从我们这个几十种的组合当中就会发现了这个物理啊，它的涵盖面比较广，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宽。那我刚才讲到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将来2020年啊，学校对专业的要求、选科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办呢？好，那我们就有一个这个考虑，说我们是不是将来能够应对这种变化。我的思路、我的思维、我的这个建议呢，就是学生要提前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从自身兴趣、性格、优势以及对学科这方面的能力出发，来选择这个专业，来选择这个自己的几个科目组合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管将来选择的范围是宽还是窄，都没关系。即便是 A 学校不能选，我选 B 学校。那它的出发点是从我个人能力出发的，我能够 hold 得住这个专业， 将来这个学校发生的变化，我依然能够独占鳌头去 PK 掉其他的考生。 嗯， 因为一个专业不是只有一所院校去开办，同时同等层次的院校开办同一个专业的这种现象，大家其实也能够这个看得到，那也能够看得到啊。比如说这个临床医学上海交大北京的这个北京大学的医学部这个首医大协和医学院，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这个办学质量啊，专业的质量啊，办学的这个水平啊，都很高。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过于担心我今天的决定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的选择。那所担心的这一部分学生呢，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不了解，另外呢对自己的不够自信。 可能很多家长和考生会觉得，哎呀，物理既然有这么大的选择面，那我在确定三科这个选考科目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都加上一个物理比较好啊？因为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的分析文章哈，可报专业最多的科目组合也给列出来了，比如说是两个理科加一个文科，或者是两个文科加一个理科，其中物理是必选的。如果说是这样的组合的话，可报的专业都大于99%。但是如果说我三个都选文或者三个都选理，那么仅有52.9%的专业可以报考，大大低于其他19类的选科。所以这个是在我们选科决策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样选择才能把它这个达到最优呢？ 在选择范围这个层面来考虑自己将来的一些这个决策啊，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个层面，要看看，你看，虽然是我们选择了物理，它达到了这个将来选择面达到了99.9%，但是我们在学习物理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样？我们不要就是这个去怎么讲呢？不要去这个考虑到是不是我能够做到取长补短。其实从人才的特质方面来讲，有些学生在某些科目上他存在一个短板，这个短板是后天再补的话就不太容易能够补得上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个人来说吧，我就对这个数字啊就是不是特别敏感。那在生活中如果对方告诉我电话号码，我就必须要赶紧记下来。或者输到手机里， 拿小本记上。 对，那其实这种是能力的问题吗？不是，是一种这个人的一种特质决定的。 可能天生他这方面就比较潜质就比较弱一点，是这样。 对。但是你看，我对这个数学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弱。这种能力不是说你后天能补的，你后天强化这个学习啊，能够超越别人，有可能。但是你在这方面的这种就是活学活用的能力，可能就不如其他人了。那么在我擅长的某一个科目当中，比如说语文呐、政治啊，或者是历史啊，那可能就是我不用下太大的功夫，我的成绩就有很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说还回到刚才那个层面，你要考虑到我自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学生，我的这个类型更多对应的是哪些科目。这里边就是这个，如果是说你的这个特质，它的方向锁定在物理学的这个方向上，那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也没关系，不要悲观。毕竟如果不选物理的话呢，它还有这个88.7%的这个概率呢。88.7%这个概率也足以让我们有了这个够用的一个选择机会了。 所以说很多家长和考生在纠结，到底是选择我擅长的科目，还是说选择便于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科目？那您的建议是还是以自己擅长的优先，取长补短，是这个意思吗？ 对，你看这个，我选择面宽的，你为什么上大学是为什么？上大学是为了学一个这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吧？学自己喜欢专业为什么？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就业吧？所以就是要以就业为导向来考虑前端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家长们也不用过于紧张和焦虑，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的学校对于专业的线报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也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是没有要求的。但是这些科目，这些这个专业，一般呢都是在，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还有语言类的和文学类的这些方向上，是对于这个专业选考没有要求的。还有一点，我发现在这个 目录上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些我们讲就是更好的大学，顶尖的学校，那他对于这个选课的要求更加的严格。 嗯 啊，而一些就是过去招生这方面不是就是招生工作啊开展的不是很顺利的，就也就是说不太好招生的一些专业呢，应该限报的他也不限报了。 嗯， 因为这是可能学校从这个第一从专业培养的方向来考虑，另外呢也从招生工作这方面来考虑的，我是否把这个专业作为选考啊，或者是这个任选呢，还是必选呢，还是不限制啊？两方面来考虑的。 嗯，好，那最后呢还剩两分钟的时间，请明院长给我们支支招，比如说在这个暑假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新高考，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一个学习，考出一个好成绩，弥补之前的一些差距，这方面我们这个暑假方面还有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还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吗？ 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管是选哪个学校还选哪个专业，我们刚刚开始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谈到了学生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成绩吧。 嗯 啊，没有成绩，你我刚才说到的上大学的十条路你哪条都不占呢。 嗯 啊，那成绩还是要有绝对的这个话语权嘛。 嗯， 那么提升成绩就要考虑到我对这个高考形式的一个认知，同时我对学习的这个兴趣，那么体现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如果学生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要请求家长说，你看看爸爸妈妈有没有专业的方法能够让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更清晰的了解啊。其实我们很多的高中啊对学生这方面的特质有一些做法，就是做人才特质的测评。 嗯 啊，人才特质的测评，我觉得在你选课之前我认为是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 嗯 啊，看看我们究竟是适合将来从事一些研究性的工作，还是适合将来从事一个偏工科，可以将来做一个工程师。 嗯 啊，我们还是适合从事一些管理类的工作，还是我们更适合从事一些就是跟人打交道频次更高的一些职业。 嗯， 有了这个考虑，我们再去这个帮助学生呢做他自我的一个人才特质测评，人们这样清楚了，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嗯， 不管是物理它的涵盖范围宽与广，还是说现考科目的范围窄和宽，都没关系，我们就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嗯， 那么这个暑期啊，其实说快很快就会过去啊，我不希望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啊就是这个放开了玩。 嗯 啊，多思考一下我开学之后选科我提前要做的工作有没有做。 嗯，好，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所以说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我们还没有展开，那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请梅院长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 如果还有疑问呢，家长可以拨打利思晨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电话400-010-9116，400-010-9116。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梅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教育面对面精彩继续，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蜀道难》，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堕入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王贺之飞上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井仰斜溪，以手抚音作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平崖转石万壑雷。其贤也如此，今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左手握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景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成都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陈悦为您朗诵的这一首李白的《蜀道难》。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来自四川成都市树德中学的语文高级教师袁学民老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李白的这一篇佳作。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袁学民，树德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中学高级教师，成都市特级教师，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2010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百家语文教师称号，秉承视学生为朋友，将教学当艺术的教育教学理念，在教学实践中竭力引导学生融入语文世界，追求人文合一的对话境界，走进心灵世界，享受幸福快乐的学习境界，崇尚实活兼达、发乎真情的个性化教学风格。 蜀道难这首诗的大意是，哎呀呀，高啊，真是高啊，蜀道难行，真是比登天还难。韩琮和于福两位古蜀国的帝王，他们建国的年代离现在实在是遥远。从古到今48000年来，秦蜀二地的人们从不相往来。西面太白山上只有鸟儿能够飞过的路线，可以通往那峨眉山巅。多少壮士在地裂山崩中死去，然后才开辟出这条天梯式的栈道，让秦蜀沟通相连。在那上面，有迫使太阳神调转车头的高峻山巅，在那下面是那澎湃激荡、回旋曲折的河川。连善于高飞的黄鹤也飞不过啊，就是擅长攀爬的猿猴也为此而犯难。 青泥岭上的道路更是曲折环绕， 在山峦间走上100步就得转9道弯。抬起手来就可以摸到天上的星辰，仰头看去 让人禁不住屏住呼吸，只能用手抚住胸口长长的喟叹。西行的人呐，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这艰险可怕的蜀道实在是难以登攀，常常只听见鸟儿在古树上哀嚎，雌鸟跟着雄鸟飞绕在林间，又听见子规鸟在月下悲泣，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一声声愁满空山。蜀道难行啊，真是比登天还难，听一听让人怎能不脸色突变。山峰连着山峰，直耸云霄，离天还不到一尺远，千年松树枯枝倒挂在悬崖上边，激流和瀑布争相咆哮，冲击的山岩震荡，推动着巨石滚滚而下，相互碰撞，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回荡在这万壑千山。蜀道真是如此的艰险啊，可叹你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不知是为什么还非得到这儿来呢。剑门关峻峭巍峨，高入云端，虽说气象非凡，但也格外惊险。哪怕就只是一个人来把守，千军万马也难以攻占。把守关隘的将领啊，若不是亲信之人，就会成为像豺狼一样的祸患。行人来到这里，从早到晚都得提防猛虎长蛇的侵袭暗算，他们磨快了牙齿，就等着吸干人的鲜血。被他们杀害的人呐，真是密密麻麻成千上万，这怎不令人心惊胆寒。景观城虽说是个幸福安乐的所在，如此险恶，倒不如早早把家回还。蜀道难行啊，真是比登天还难。我侧身回眸，遥望那西行的蜀道，也会禁不住连声长叹。这首诗大约是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初年第一次到长安时所写，他在诗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了游秦入蜀道路上奇丽而惊险的山川景象，并从中透露出对社会的某些忧虑与关切。全诗分三个部分，分别展示了蜀道开辟之难、行走之难和治理之难。从伊胥溪到天梯石栈相勾连为一个段落，一开篇就极言蜀道之难：巍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出了主题，并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感情基调。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走比上天还难呢？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崇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的道路上，你看那太白峰就昂然屹立在那里，只有高飞的鸟儿才能从低缺处飞过。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太白峰在秦都咸阳的西南， 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名谚有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就是极言太白峰的高峻。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描绘了多少壮士在地裂山崩之后死去了，只有那一条像天梯似的栈道沟通了秦蜀两地。这句话融汇了武丁开山的神话传说，极言蜀道开辟之难，同时给诗歌点染了神奇的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具有引人入胜的妙用。接下去就要着力刻画蜀道通行的艰辛了。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接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为又一段落。这一段先是即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愈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峰峦接天，挡住了太阳神驾车前行，山下则是冲波激浪，回旋曲折的河川。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接写高山，而且衬以回川之险，唯其水险则更见山势的高危。诗人意犹未足，又借黄鹤与猿猱来反衬，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连那能够翱翔千里的黄鹤也不得飞渡，连那身手敏捷的猿猴也为攀援而发愁。不言而喻，人行走其上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以上是用虚写的手法层层映衬，下面再具体特写青泥岭的难行。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山峰曲折回环，走一百步就得转九个弯。青泥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悬崖万仞，山多云雨，为唐代入蜀的要道。诗人着重其峰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威，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惧心理。门森立景仰斜兮，以手抚膺坐长叹。诗人捕捉了人在岭上手摸心沉、呼吸紧张急促、抚胸长叹等几个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就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使困危之状如在眼前。至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已经写到了极处，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途之愁。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这几句话萦回着幽切低回的旋律，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物，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凄的境界。你听，那子规鸟在月下哭泣，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一声声愁满空山， 听一听也会使人失去青春的容颜，既渲染了旅途的悲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又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接下去，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拼崖转石万壑雷。如果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饰山峰的高，那枯松倒挂已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好似一连串的电影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了枯松倒挂已绝壁的特写，而后接踵而至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飞过，惊险万状，令人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了一种势若排山倒海似的强烈的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然使人望而生畏，那么此处山川的险象环生就更令人惊心动魄了。然而逶迤千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凶险之处，自剑阁峥嵘而崔嵬到全篇结束，由剑阁地理形势之险要联想到当时社会形势之险恶，规劝友人不可长留蜀地，及早回归长安。在蜀道的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绵延30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悬崖峭壁，中断如门，形成了天然的要塞，这就是著名的剑阁。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卿，化为狼与豺。这五句是化用了西晋张载的剑阁铭，一夫贺己，万夫自居，形胜之地，非卿勿居的语句，突出了剑阁关隘险要，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这四句更以毒蛇猛兽、杀人如麻来暗喻当地军阀如凭险叛乱则将危害百姓，规劝友人早日离开此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繁荣富庶的成都虽是一块风水宝地，但不可久留。总之，李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特别是诗中三次出现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绝叹，更是挽联各部分的线索。它使全诗首尾呼应，回旋往复，连绵一体，难解难分。李白之所以把蜀道描绘得如此动人心魄，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 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的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诗人驰走风云，鞭挞海月，从蚕丛开国说到武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的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蜀道难》作为李白的代表作品，当我们一读到它，就会感受到李白那豪放傲岸飘逸的形象。这首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诗作，当我们一读到它，必定会心生对天府之国的憧憬与向往。因为昔日天堑已成通途，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云龙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